积极、坚持，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改变我们生活的力量。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又到周五了，周五读好书，这是我们的一个固定下来的小习惯啊。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五的时候呢，也会为大家来推荐一些值得我们职场人阅读的好书。有些书呢能够帮助我们直接的提高职业竞争力，但是更多的书应该是打开我们的眼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本书呢，名字很有意思啊，非常有吸引力，叫艺术侦探啊。不是告诉大家去做侦探的一个通道啊，而是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和艺术品打交道啊，就像是自己在做一个侦探一样，要发现里面的一些真真假假，要辨别里面的一些可能会蒙蔽我们眼睛的啊那么一些小小的细节。所以今天我们通过这本书呢，带大家走进和艺术品打交道的这样的一些人他们的工作的世界。今天我们节目呢也请到了两位嘉宾哈，一位是这本书的这个翻译也是编辑李欣。李欣您好。 香露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一位嘉宾呢啊，正好做的工作就和这个艺术品有关，来自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展览部设计总监季玉洁。玉洁您好。 香露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如果各位朋友以后有志于哈、从事这个艺术品收藏，或者是在这个相关的公司里谋得一份差事的话，今天的节目啊可以听一听哈、至少你可以知道很多重要的事件啊，比如说一些画作是怎么被发现的，一些画作是怎么鉴定它是真是假，还有一些画作是怎么修复的。首先想问一下李欣哈、这本书的作者啊，号称在这个英国特别火哈。而且还是这个电视节目的一个，用现在话来说是 电视红人， 红人嘉宾是吧？ 对， 这个作者叫菲利普莫尔德 啊， 他是何许人也？ 我们如果做一个类比的话，他在英国的知名度有点像马未都在我们这边的知名度了。因为他之前就是在英国有一个类似于路演那样的节目，就是把一个宝贝放在一个公园的中间让大家看这个是真的假的这种、然后后来他们又做了 BBC 做了一个新的节目，是他和一个英国的一个著名的女主持人两个人一起就是把一些就是大家家里面藏的一些东西拿出来看一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那如果是真迹的话，有可能比如说这个展品它这个作品它当初是比如说几千英镑这样买过来的一个东西，但是事后发现是一个大师的杰作，它有可能卖到几百万英镑这样子、就是会有很多人因为上了这个节目之后就被大家发现他是变成了一个这个富翁。那也有可能比如说他花了很贵的价钱买了这个画，但是事后被证明是一个赝品，那么他这个就结局就比较惨嘛，就是这个东西很有戏剧性。我觉得这个其实跟英国的这种贵族王室的这种传统有关系，因为像英国像日本他们都有这种 大量的贵族收藏这个名画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所以呢这种东西就会源源不断的被找到，然后找到之后就会上这样的节目，它有用一种非常戏剧性的方式呈现出来，就会很吸引人，所以这个节目在全球有很高的知名度。 嗯， 我之前看北京卫视还引进过这个节目， 嗯， 然后好像也挺受欢迎的。 是在我们国内看到一些节目其实都有啊，原来这个 IP 的影子哈，是，但我们节目归节目哈，书还是要说到一些真实的故事哈。这个本书呢，主要是谈这个作者他所接触到的这些，准确来说是油画作品啊，他怎么去发现，怎么去跟人谈判购买，啊，以及呢日后怎么去修复，甚至也有他听说的一些故事在里面哈。那下面呢，我们就大概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这本书的这个里面描绘的一些故事。但是刚才你说的这个作者的身份呢，好像是一个节目的这种红人嘉宾啊，但是在书里他的真实身份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和这么多的画作打交道呢？ 他本身是一个学艺术出身的这样一个身份，然后后来就是从事这个主要是英国肖像画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研究和这个交易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他在书里面写到了一部分故事是他从别人那儿听说的，比如说他最后一章他讲到一个当代艺术的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不是他擅长的范围，但是其实那个故事也写得很精彩，因为他跟我们的现实生活更相关。 他在书里的职业是什么？ 他在书里面职业就是一个画廊的主人，同时也是一个艺术英国肖像画的专家这样的一个身份，因为他对庚斯伯罗很有研究，他在第二章里面也讲到他是怎样通过网上，在网上就是浏览，然后发现庚斯伯罗的照片，庚斯伯罗的画，然后去现场看了这个画之后把它买下来，然后被就是证明了一幅之前没有收录在庚斯伯罗的作品目录里面的一个作品是他的真迹这样的一个过程。 他的身份，他的工作就是一个画廊的主人， 对 吧？他的任务就是要到处去寻访一些画作，参加一些大大小小的拍卖会，是吧？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 对， 这就是他的工作啊。所以他说这本书的名字叫《艺术侦探》，实际上是把自己， 他也算作一个艺术侦探， 比作艺术侦探， 对，但是他很谦虚，他说其实他这样的只是一个类型，但是在他的作品里面，像他的大金主。就是帮他买画的那些人，因为他有的时候对于一个收藏者来说他的钱永远不够花，所以当他需要买一个很贵的东西的时候，他需要一个金主帮他，然后两个人一起去买。这个大金主他也把这样的人看作艺术侦探，因为他们是既有眼光也有财力的这样的一些人。然后还有像一些专门的这个从事艺术史研究，从事某一个画家研究这样的学者，他也把他们看作艺术侦探。然后其实他这里面写到了像修复师啊什么这些，其实我觉得也可以算作是艺术侦探，因为他们是相当于把一个类似于像一个尸体那样东西进行尸体解剖，然后发现里面还有其他的东西这样的一个过程。 大家可能看过那个纪录片叫《我在故宫修文物》啊，而这个书里面不是修文物啊，他们所说的这种画作的修复是什么呢？就是这幅画表面看起来很脏啊，然后呢，他们通过各种手法让这个画呢焕发出他当时画出来的那种光芒，还有的是这幅画可能被人做过手脚。修改了一下，油画嘛，它由于本身的这种属性，它可以被遮盖哈、等等，通过这些修复师高超的技巧，还原出了这个画本身作者画出来的模样啊，这个真的是很有故事性。那下面呢，我们就请李欣哈为大家来介绍几个书里的故事，以作者的经历为例哈、他是怎么发现画作的啊，怎么来界定这个画作到底是谁画的，以及他怎么请人来修复的，我们一个来说好不好？ 我觉得可以大致的说一下，因为他写这个书的目的是想告诉大家，在21世纪，一个艺术侦探想要去发现作品的话，他借助的手段不光是凭借自己的眼光，因为可能过去对于一个学艺术的人来说，他的眼光是最重要的，但是他作为一个专业的画廊经理人，他有一天突然发现他这个眼光已经不再好用了，因为就是现在有很多哪怕不是那么专业的藏家，他可以通过上网去网上检索，他可以知道在一个伦敦郊外非常远的一个小村子里面有一个什么小小的拍卖会，里面会有一幅伦勃朗的真迹，但是他自己都不知道，然后这个画就被卖掉了，他也不知道卖给谁了，所以就他感到一种恐慌，就他觉得我作为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我可能已经比不上这些年轻人了。就是他的画廊里面有一个助理，他在里面也用很大的篇幅，书里面也用很大篇幅写这个助理叫本多尔， 这个助理就是一个艺术类的一个博士，他每天做的工作就是帮这个菲利普在网上找一些比如说拍卖会的网上的图录，还有就是一些个比如说在这个 eBay 上拍卖的一些画，然后他会把这个东西打印出来丢给这个菲利普，告诉他这个有一个我觉得你会很感兴趣的东西，然后他就去看，他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真的，他就会把它买过来。但是这个其实很危险，就是有的时候你买过来的有可能就是一个假的东西，因为你在网上看的跟实际的东西不一样， 是 然后他有一次就买了一个男士的一个肖像画，买了这个肖像画之后，他觉得这个头画得很好看，就是很像是这个庚斯伯罗画的，但是身子很奇怪，就是感觉像是别人给他加了一个壳上去 PS 上的， 你 就把他的头放在了别人的身子上， 对，是这样子。然后他就觉得很奇怪，于是他就有一天晚上就他没事干的时候，他就想学着那个修复师的样子，拿着一瓶这个叫丙酮这样的一个试剂，它是可以擦掉那个画表面的光油的嘛，他要拿这个东西擦，然后擦完之后突然发现，哎，这个里面好像有东西，就是这个身子的壳里面好像露出来一个真的身子。 刚才李欣说到了一个很专业的术语，叫光油啊，大家有的时候隔行如隔山啊，您给大伙儿再说说啊，这个为什么油画上面会有一层光油，它还能够擦掉，擦掉不会影响画作吗？ 我想这可能是中国绘画跟西方绘画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油画它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坚韧的东西，我的理解，因为我不是学这个艺术专业，待会儿可能要请这个玉洁帮我做一下补充，就是我觉得它这个光油是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就比如说都上完色了，都干掉了之后再上一层清漆，然后来保护这个画。但是呢，就是一幅画它往往要经历好几百年的沉淀，有可能沾上各种各样奇怪的东西，比如说尘土啊，甚至是厨房的油烟啊，还有这个路上的一些什么东西啊，这些东西都会污染到这个画，但是不会侵蚀到里面去，因为有光油在保护它。就是它主要是起到一个这样的作用，它是一层透明的东西。 好，相当于是一层隔离霜哈， 对， 保护膜， 是这样子。然后这个菲利普就是在大晚上的时候干了一件这样的事情，然后第二天他可能觉得有点不对劲，所以他就把这个画直接送到修复师那里去了。送到修复师那里去，修复师也觉得很奇怪啊，说你怎么一个人把这个画涂成这个样子了？但是事后证明他的这个选择是对的，就是他通过一个有一点晚上可能人快要睡着的时候一个无意识的这样一个动作，他发现了这幅画里面就是隐藏着一些秘密，就是说有人曾经在这个画上做过手脚，就画过一些东西。然后这个修复师就把这个画进行了修复，最后发现他的这个完整的作品其实都是庚斯伯罗本人画的，就不光是头部，然后这个画的价值就跟以前大不一样了。 那他是自己先试验了一下， 对，他自己先试验， 发现这个画下面还有画， 是的， 是吧？这个手法，玉洁能不能简单跟我们说一说，他怎么就能够通过这种手段发现下面藏着的秘密呢？这跟油画的属性有关系是吧？ 对，油画是可以画很多遍然后不停的覆盖的。就刚才李欣讲到这个，其实我想到我们美术馆呢在2015年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展览，就是芳草长亭李叔同的油画珍品研究展。那么在这个展览当中呢，我们呢其实只展出了两张油画，一张油画就是在我们馆发现的李叔同迄今为止存世特别少的一张，就是油画是半裸女像，另一张是我们从东京艺大借过来的他的自画像。那么这张画呢，其实在我们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库房封存多年。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当时呢是从就是外国库的那部分发现了这张画，就突然觉得呢它整个画面的感觉特别像当年在美玉创刊号上发表的一张画。后来呢就跟我们当时的馆长王黄生先生然后一起拿出来，一起请专家去鉴定，后来发现这张画就是李叔同的真迹。因为这个发现是非常的，对于我们美术馆来说是非常重大，在学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次发现。因为我们知道李叔同先生他是一个奇德奇才，后来他就琴棋书画戏剧样样精通，后来又去日本留学，然后又出家了，是这样的。 后来叫那个弘一法师嘛。对，然后呢我们当时呢就把这张画在边缘处呢有一个颜色的掉落颗粒、 哦、 把它拿到法国去做专门的鉴定，然后同时呢也用无损伤的这种技术检测，用 X 射线呢去照这个画，就发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画面的里面实际上还有一层画。然后呢现在如果大家看过这张画，应该记得在画面的右方呢，现在看到的呢修复后的是一个花瓶，然后呢里面有一朵花，但是通过 X 射线去看呢，原来它最早画的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花束。 嗯， 实际上就是这其实就说明了油画它是有一定的覆盖性，同时呢也可以告诉大家，就这张李叔同的画应该是一个真作而不是一个伪作，因为伪作的话它肯定是从头开始去伪造这个部分的、 哦、 是这样。嗯， 哎呀，没想到这部分好多观众可能都不知道啊。 嗯， 就是看展览或者看刚才的画作不知道这画里有画。 对，是这个就需要技术手段去鉴定出来、 嗯、艺术侦探的工作很重要啊。 对， 正好我也找到了一首歌啊、 嗯、 送别，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上晚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 今天我们的节目啊，周五推荐的好书呢叫艺术侦探啊，周五好读书，周五读好书。今天的天气稍微有点点热啊，但是呢适合找一个还不错的阴凉地儿啊，找上一两本书自己好好的翻一翻。很多朋友呢可能觉得这个艺术圈啊高大上或者是神秘莫测啊等等，希望今天通过我们这本书呢让大家对于这个艺术界的从业人员有那么一些了解。这本书的名字叫艺术侦探，刚才两位嘉宾啊都谈到，就是对一幅画的这个鉴定可能有很多种方法，甚至刚才玉洁都谈到了可以用上 X 光机啊来看这个画后面还有什么内容啊，是不是有些作者他们喜欢玩一些手段是吧，在这个画里面藏着一些小秘密什么的哈。 因为有一些画家他最开始想要画的是一个东西，但是后来他的想法改变了、 嗯、对， 这个也有可能导致他就是会有一层新的画覆盖上去、 嗯、 有的时候对于修复者来说这个是一个考验，因为他有可能会修复错，他有可能按照他原来的那个想法修复、 嗯、 然后这个作者在这个书里面也举了一个例子、 嗯、 好像是有一幅名画叫不要碰我，就是那幅画里面有一个女士的鼻子，她的鼻子本身应该是比较圆的，因为它是符合这个人种的这个长相、 嗯、 但是由于修复师做了错误的修复，所以把那个鼻子修成了一个鹰钩鼻、 嗯、 这个是一个在艺术史上很典型的一个修复错误导致它还原了就是原始画稿的这个一个案例。 嗯，在这个书当中我感觉就是作者哈、啊、他作为一个画廊的这种啊算是经营者或者是画作的这种收藏者哈，他和修复师的这个关系很有意思。 对， 就是他对修复师好像还挺客气的，修复师有时候对于他们还蛮不客气的啊、 嗯， 不要瞎动我的这个事情或者是干扰我的专业哈、啊。你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微妙的， 因为刚才前面举的这个例子说这个画廊的老板自己把买来的画自己修复了，这个是一个很不符合正常流程的这样一个事情，他自己也说这个是需要在成人指导下的活动，但是我就是淘气了一下，所以我在这个画上动手动脚，原则上这个是修复师是不允许你这样做的，因为这个事情是一定要专业的人士来完成。 嗯， 所以而且像他这个书里面讲到他有一些固定的这种修复师伙伴， 对， 就是他们之间也是一种就是类似于比如说一个卖煎饼的跟一个卖油条的这个两个人之间的这种 合作 关系， 是吧？ 对 啊，是是，可能彼此更了解彼此，是吧、 嗯、 而且刚才您谈到就是作为这个油画的这个收藏的这个圈子里面的人哈、啊、其实要了解很多这种专业性的知识啊、这个就是他本人对于刚才您谈到的那个作者本人很了解，所以他能看出来这个上下的不对称，是吧？ 那么后来经过修复之后，这幅画出现什么样的一种重大的改变呢？ 嗯，他这个书里面其实讲到了很多这样的故事，包括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头部跟身子不一样，然后还有一些是就比如说一幅画表面上脏得很厉害，以至于很多人觉得它不值钱，但是经过修复之后它就完全变成了，就整个从有点像破茧而出的这种感觉，就是之前你可能觉得这是一幅很普通的画，但是你修复之后你发现他画的其实是一个女王或者是一个贵族，这样子，然后他的这个包括他本身的历史价值也不单纯是艺术价值，就会重新的体现出来。 所以这个对于从业者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 算是一个成就了，就是他等于还原了一段未知的历史。他这个书里面讲到一段，因为我翻译最吃力的就是那个伊丽莎白一世的那个故事，就是他其实是讲到他当时作为一个女王，而且没有结婚，也不太可能有子嗣，他的这个地位受到了威胁，于是呢他就请人帮他画了一幅肖像画，证明他青春犹在，而且这个富有，就是对于这个就是结婚生育这件事情满怀信心。但是事实证明，当然我们这事后诸葛亮就知道这个事情并没有发生，就他并没有结婚，但是他这个话起到了他去对这个下面的大臣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就是有很多人对他有质疑嘛，他通过一幅画来展现这个，但是如果我们不了解这幅画是谁画的，画的是谁，我们可能就不知道这个故事。 对，是的，其实很多画都是有隐喻的。你比如说现在正在我们中央美院美术馆展的悲鸿生命，徐悲鸿艺术大展，那徐悲鸿先生的空前的一个很多作品的一次大型展览，那么他的很多作品实际上都是有隐喻的，比如说他画的会师东京，画的是几头狮子在一个就是东京的那个山上。对，所以其实如果你不了解这幅画的年代、创作年代、历史背景的话，可能你就无法解读这幅画到底在说什么，以为它就是一幅关于狮子的一幅绘画。 是，所以要想进入到这个圈子里面来的话，要有很深的这样的一种专业背景，包括史学背景啊等等，其实这也是一个交叉学科。就以这作者为例的话啊，我就能够感觉到他其实花了很多的功夫啊，在研究这个作者啊，画作的这个绘者，他的这个生平是吧，包括他的经济状况啊，包括他可能认识了哪些人啊，包括他画过哪些作品，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佐证没有啊，包括书信的来往等等。其实这个工作还是个体力活，他好几次去这个收藏者家里，或者说去这个参加拍卖会，都要所谓的跋山涉水啊，坐飞机啊，然后呢又倒车呀，最后还到了乡下等等啊，也是有点饥寒交迫的感觉哈。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之后呢，特别想请李欣啊来谈几个他不辞辛苦去找寻画作的这么一个经历，也能够反映出背后这些收藏者哈，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啊，砸锅卖铁我要留着这些东西哈。还有呢，就是有些画作呢确实在市场当中啊存在了很多年，但是突然有一天传出消息说这可能是假的，这该怎么办？这背后的这个鉴定的工作又是怎么来完成的？哎，这是我们下半段要跟大家聊的内容哈。周五读好书啊，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书叫《艺术侦探》，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送给大家一首，这算是老歌了啊，这名叫《真真假假》，稍后见。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幺零七三，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有轻度霾，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40%。 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南风三级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他们的工作就在你身边，他们的努力不在你眼前。职场帮帮团带你走进365行的世界。 13:01，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周五读好书，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书呢，是由三联生活书店出版的《艺术侦探》。其实通过这本书呢，能够带大家了解哈，一幅画作它从默默无闻到出现在公众的视野，或者说到出现在拍卖会、博物馆或者是一些收藏机构，这背后有很多的人围绕它而展开他们各自的工作。这本书的作者就是啊这么一位专业人士，他既是某个领域的鉴赏研究专家，同时呢也是画作的这种经纪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这本书的翻译，也是编辑李欣。李欣你好。 你好。 还有一位是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展览部的设计总监季玉洁。玉洁你好。 你好。 李欣呢负责讲书里的一些故事哈，玉洁呢会讲讲我们身边的一些重要的展览以及正在展出的藏品哈，他们背后的一些故事。那下面请李欣来说说书里面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一段啊，就是这作者看到了一幅画，看到一幅画呢，在销售图册上看到的，大概标价是2000到3000美元，但最后如果鉴定出来是一名啊重要的画家画的画的话，那么得值40万美元。这幅画的名字叫《柯拿森林》啊，我们请玉洁简单来，李欣简单来说说哈。作者是怎么鉴定这幅画到底是谁画的这么一个过程？ 因为这个菲利普先生他本身是一个这幅画的作者，庚斯伯罗的一个研究专家，他有一个记录，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打破，就是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走眼过任何一幅这个画家的作品，因为他是一个英国人，然后这个庚斯伯罗也是一个英国人，所以他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个画家，因为庚斯伯罗相当于是开创了英国风景画的一种全新的画法，而且 他虽然很喜欢这个画家，但是这幅画他之前也没有见过。 对，他没见过。 在书里他还谈到了一些所谓的专家哈，就是这些专家可能成为了某种权威，大家一有什么活就请他们去看。 对， 但是好像我看言外之意也有点酸酸的感觉哈。 是是是。 所以这些画家，这些著名的鉴赏家等等，他们其实在面对一幅从来没有见过的画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他啊到底心里怎么想，他到底能不能鉴别出来。 尤其是当这个所谓的这个权威他是负责编纂这个艺术家的目录的这个人的时候，如果你作为一个经销商，你发现了一幅新的作品，那就意味着他需要修改自己的目录，要修改自己的见解，这个对于很多专家来说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情，就相当于推翻自己以前的这个言论，我要重新承认一个东西是这个画家的作品。 而他看到的这个作品就在以前的这种图册里面 是没有的， 是没有的。所以信别人不如信自己。他后面的过程，我们请李欣说说吧，怎么来界定他作者到底是不是庚斯伯罗。 这个其实就是所谓的捡漏嘛，就是很多这个搞收藏的人最得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捡了一个漏。这个所谓捡到的这个漏，在这个作品里面，就是在这个《艺术侦探》这本书里面，被作者称为他捡到的这个叫做一个沉睡者。所谓沉睡者，有一部分是比如说流落在民间，像比如说我们在中国很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我们家炕底下、床底下有一幅画，但是事后证明是一个这个名家手笔，但是我们都不了解，因为中国人有一个习惯，就是他喜欢在小圈子里面进行交易，或者是他也不喜欢把自己的作品拿到一个公共空间里面去做展览， 这个就是他这里面这个艺术侦探这个书里面也讲到，有一些像什么奥匈帝国这些传统的这些欧洲国家，他这个人民他们的习惯也是这样，但是英国人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基本上看到一个就是家里面有一个什么作品，他就希望拿出来拍卖，或者是拿到一个公共空间去展览。那么就是像菲利普他现在面对一个情况，就是说有一个拍卖行要把这个画拿出来拍卖了，但是拍卖行一般会比较小心，他不会，当他对这个作品没有结论的时候，他不会写上这是谁谁的作品，他会写上是某某画家的追随者，就 follower 他的作品。然后这个，但是作为一个庚斯伯罗的专家，就是菲利普明显的就感觉到这个画背后可能有一些信息是这个拍卖行的图册里面所没有的，所以呢他就把这幅画冒险的买了回来，然后再去做事后的调查。因为很多时候这个投资这个画作的时候就是这样，你不可能一上来就上什么 X 光啊或者是什么紫外线这些手段，你先要把它买回来再去做研究。 好，我为大家朗读一下书里的一段话啊。他说，我想好吧，放松一会儿吧，尽管它乍一看很像那位大师的作品，为什么不能视为出色的仿作呢？简单的几招技法足以让我有点乐观，很多时候这种充满诱惑的作品会将我拖入困境，图录和看起来还不错的东西让我的梦想被挫败了无数次。过去我常常是宽恕的，但偶尔在抵押了财产之后会发生最痛苦最难忘的事。 他发生过很多这种事情，就比如说他在 eBay 上看到了一幅画，他觉得很好，结果买回来一看就是一张照片，并不是画，就这种时候就会赔很多钱啊。 对，他说，在我的职业生涯里，我发现了足够多的沉睡中的画作，他们给我带来情绪上的冲击。可现在让我无法正常呼吸的，不是某个画家，而是画的主题，画家的童年轶事开始闪现。啊，就是他一定要确定这个画作的这个绘者到底是不是他所希望的那个人。于是他就想，这个作者的童年到底经历了什么，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因为我们现存的这个资料里面，对于庚斯伯罗的本人的直接资料是比较少的，因为他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是他的太太是一个贵族，然后这个庚斯伯罗的太太其实是很看不起他，就拿他当做一个匠人，所以他就也看不上他的艺术品。在他死后，他把很多关于庚斯伯罗的资料都销毁掉了，所以以至于这个喜欢庚斯伯罗的菲利普以及还有一众人，他为了去寻找庚斯伯罗的这个线索，他就需要去找一些很间接的材料，就比如说他需要用一些像银行的这种账簿，去寻找这个庚斯伯罗当年就是从他的家乡出来之后到巴斯乃至到伦敦去工作那段时间是谁给他提供这个经济上的这个来往的，就比如说他画卖给谁了，这些就只能通过银行的账簿来查，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我当初翻译完这本书之后，我也给一个读博士的同学去看了这本书，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发现就是我们做的工作跟这个菲利普这些艺术侦探他们做的工作很不一样，就他们是需要把自己学到的东西真的真刀真枪的用在他去寻找一幅画这样的一件事情上面，他是真的也是在做科学研究，但是跟这个一般的这个博士研究还不太一样。可能我们博士研究主要是我们需要去写一个论文，去回答我们自己提出来一个问题，但是像菲利普像这个所有他这一众艺术侦探，他可能需要解决的是一个完全没有资料，也没有线索也没有目录去记载的这样的一个画，他去通过一些很奇怪的一些手段去找到这种蛛丝马迹，包括画的正面的一些资料，比如说正面他用到的颜料是不是那个年代的颜料，他背面的那些标记是表明这个画曾经在某一个拍卖会或者是在某一个画廊经过手，然后这个东西能否证明它是在那个年代产生的作品等等，用这样的一些手段。所以他这个里面的故事主要是提供了一些就是破案的一些证据。 好，刚才谈到了，就是他还去找银行记录，因为这个画的绘者是一个天才，就是他很小的时候他就出道了，而且画的还挺好，就会有人给他钱，但是钱的不是现在的这种现金交易，都要通过银行来做这种第三方的这种转借啊，所以说他调查了很多银行，而那些银行都还保留着当年的那些原始的数据 啊，所谓的转账数据吧，还留着呢。所以那这个从某种角度来证明，就是当年这个会者经济收入还不错， 是， 但是怎么证明这不这个画是他画的呢？ 嗯，这个一方面是他有两种途径嘛，一种是通过这种视觉直观的这种，他在这个作者也在书里面提到了，就是说他第一眼看到这个画他就觉得是庚斯伯罗画的，因为他里面用到了一些包括黄色的这样的颜料，除了庚斯伯罗没有其他人会用这样的颜料的这种用法，比如说用黄色代表着某一种光，一种特定的光，还有就是他画上的一些笔触，这个其实不光是这个作者本人，包括很多研究庚斯伯罗的专家也能够去通过这样的一些表面的信息去发现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么另外就是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银行记录，这个是可以证明这个画曾经经手在某一个人的手里，因为庚斯伯罗跟这个人有账务的往来，这可以提供一段信息，然后通过这个人再去查到下一个线索。就是他需要有很多种不同性质的证明拿给这个权威来看，让他来给这个画做一个最终的一个鉴定的一个结论。 定呢，就是它实际上是分层级的，一般就是先靠眼力，眼力看完之后就靠技术手段。比如说刚才那个李欣讲到，就是颜料，那么有一些颜料呢，它实际上具有年代性，可以断代。比如有一种铅白，那么这种铅白事实上是容易致癌的，是有毒的。那么它大概呢是在比如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就被人用，那么二十世纪以前会被用，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可能就不用了。如果我们在这个画作上检测出有铅白，那我们大概就知道它是哪个年代之前的这个作品。就是这样。 是，好像他们还在这个画作上面发现了一些经纪机构还是拍卖机构的一些小标志，是吧？这个从某些侧面能够证明这些画作曾经它的这种流转的一些地点。 另外就是在英国包括在美国一些这个大的拍卖行，它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他们自己也会把自己的这个整个的拍卖记录都保存得非常完整，就是即使你没有其他的线索的时候，当这个画作它曾经经手过这个拍卖行的话， 这也是一个佐证， 查到记录。 是的是的啊，所以就是他要做这么多的工作哈、才能够证明啊。此外呢，这书里还有一些例子哈、就是说也是要鉴定这个画作啊，到底是谁画的，要去跑图书馆啊，要去跑一些这种，可能有部分这种书籍啊，能够鉴定或者说从侧面提供一些佐证资料的这么一些场所，而这里面呢，还面临着和别人竞争，就是可能有人想到了同样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可能里面有本书，里边有一些记载，能够从侧面反映出这个会者。画家当年的一些生平、一些故事，或者是对于他自己的一些评价等等，那这个时候就有点和时间赛跑的感觉了。 对，因为他这个画里面讲到，就是庚斯伯罗的科拿森林，他一共就是大家知道的有一幅很大的一幅画是在英国的，好像我印象中是在国家美术馆，因为我现在也不是很确定，在国家美术馆有展出。他现在需要证明的另外一幅画，也是画的科拿森林，就只不过他不确定作者到底是不是庚斯伯罗。这个他看到这幅画是因为有一个拍卖会要展出这个画，要出售这个画，他这个信息肯定是大家共享的嘛，就当他看到的时候其他的藏家也有可能会看到，那么在大家同时看到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去查资料嘛，就像我刚才说的，庚斯伯罗的资料又很少，他们最终选择的一个途径就是去看庚斯伯罗的书信，然后这个书信里面可能会对他画了几幅画这件事情有记载，那么他们能够找到的也是同样一个图书馆，因为只有在这个英国当地的这一家图书馆里面有藏有这些画家的这个书信相关的记录，因为是一个艺术类的图书馆，所以肯定是有相关的这个同样的竞争者，他可能就是前后脚，比如说我这个人刚去借过这本书，而且这个书反正也不是很好看嘛，它只是一个书信集，那可能除了对这个画感兴趣的人之外，没有其他人去借这个书，他到图书馆之后发现已经有另外一个人把这个书提出来过，他就觉得很担心。 很有意思啊。所以从事这个工作还是一个有风险同时玩心跳感觉的这么一种体验啊，很有意思。当然这个和他当年那个时代哈、也是息息相关的啊，现在可能借助互联网工具啊，有些事情就没那么费劲哈、但是呢其实他也从某种侧面跟我们说啊，什么叫专业人士啊，专业人士比的除了刚才所说的专业之外呢， 还有这个速度，当然还有运气。下面我们就要谈到的就是书里谈到的一位收藏者，他的故事哈。这个人的名字叫厄尔，藏了很多的名画，是吧？可是呢，自己却穷困潦倒。那这个作者是怎么发现的呢？那我们请李欣说。 他其实讲的是一个互联网时代之前的这么一件事儿，是有一个老先生突然跑到这个英国的这个人的画廊里面去，然后给他一堆照片，说这是我收藏的画，请你有空的时候到我那儿去鉴定一下。然后这个画廊主人菲利普先生就感到很奇怪啊，就是这是一个什么情况，而且那个时候没有网，就互联网不像现在这么发达，他也不确定这个事儿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他就那个时候还很年轻，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嘛，就自己就是拿着厄尔， 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就到人家家里去了， 机票就跑到美国的一个村里边去，然后就发现这个老先生家里边也没有任何藏画啊，那我去干嘛去的。这里面他其实写到自己一种非常急切的心情，就我是靠这个来吃饭的，你又给我提供了线索，但你又不给我看，然后他就是非常生气，结果到了第二天之后，这个老先生就给他展示了自己家的一个大库房，就这库房里面藏着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东西，所以这个老先生他不是一个，你可以说他是一个收藏家，但他更大意义上是一个囤积癖非常严重的这么一个人，可能就是一种心理疾病，他什么都想要。然后什么都想买，但是他自身又是一个教师，其实他没有多少收入，他很多时候是抵押了自己的房子，然后就出去找东西， 跟子女关系也不是很好， 就是他把房子抵押出去也没有告诉家里人，突然人家上门来讨债了，然后突然发现觉得我爸爸怎么又把我们家房子抵出去，不知道买了什么东西，所以就是为了保护他的母亲，这个收藏家的儿子就是这一辈子受了很多苦，最后也英年早逝嘛。就是当这个故事的结尾，他讲到这个老先生厄尔先生他收藏了大量的这个作品，以至于这个作品都可以成为国家宝藏级别，而且有一个艺术类的院校专门为这个老先生的收藏盖了一座楼去收，就去放他的这个东西，但是在这个光鲜的这个事实的背后，隐藏着一家人为了他这一个收藏或者说是囤积事业所贡献的一切，包括他们的生命可能都献出来了，所以这是一个悲喜交加的故事。 所以说在这个行业里面工作，也能够了解到一个又一个收藏者背后的人生故事，以及他们背后家庭的经历啊。所以这也是一个了解社会的工作，哈哈，职场帮帮团哈，还不是一个纯的读书节目哈。我们也希望通过书里面人物的故事跟大家哈来介绍一个又一个哈就在我们身边的职业。其实有的工作确实就是这样，能够了解人性，能够了解我们每个人所经历的故事，能够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变化，当然也能够了解每一个行业的兴衰啊。所以每一个人其实就看你怎么来看待你的工作。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我觉得这本书倒是还是一个入门的级的一个普及的读物啊，对于你走进这样的一个艺术收藏领域。曾经我们的节目也请过一些创业者来到节目当中做客，他们做的就是这个跟收藏有关的工作，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于某个领域的东西特别感兴趣，不管是中国的艺术品，还是外国的艺术品，还是中国的某几类艺术品，就是发自内心的有这么一个热爱。我想这个可能也是支撑着这个作者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的这么一个动力哈。因为刚才我也念到了，就是他也要抵押他的房产啊什么的家庭的财产去买东西，所以他这个职业其实和其他的一些职业相比还有点不一样，就是这个职业的风险性更强一些啊。当然在这样的行业里面呢，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故事和案例，接下来我们要请玉洁来介绍啊。大家如果带着这样的一种心情去看即将还是现在正在啊 正在展出 的一个展览的话啊，可能这个心情又不一样了嘛。 大家好，那我想呢通过徐悲鸿先生来给大家讲一讲他作为一个藏家是怎么样把藏品视为自己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在4月1号到2号期间呢，我们中央美院美术馆展出了徐悲鸿先生藏的87神仙卷。 什么时候？4月 1号2号两天的时间，对，展的是 已经过了， 真迹 就是这个87神仙卷呢，当时展的是真迹，现在在我们美术馆展的是复制品。 啊， 对，那么这个87神仙卷呢，它真迹呢是属于绢本白描人物画卷，那么画面当中呢有87位道教人物画白描的画像，学术界其实对这幅画的断代并没有一个定论，但一致认为该画呢是唐宋时期的作品，距今已有千年之久。那么徐悲鸿先生呢，是1936年去香港做个展的时候，得知一位德国的富人家里有中国古书画，他就去了，去看了一下呢。当他看到这87神仙卷的时候，他说了一张画，他说我不想往下看了，我只想要这张画。于是呢，他就用自己私藏的七件古代书画的珍品换了这87神仙卷，并且在这上面盖了自己的一个章，上面写着悲鸿生命。然后呢，结果在1942年的时候呢，当时是抗日战争期间，那么徐悲鸿先生在云南，他这幅作品呢就不小心被别人偷走了。那么他当时一听到这个噩耗呢，就一下子晕倒了，然后从此呢也埋下了病根，就有高血压的这个病根。虽然当时的政府也派人去专人去侦查，但是并没有找到这幅画的下落。一直到1944年，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呢，他在一个新结识的友人家里看到了这张画，于是他就想要重新去买这张画，但是对方出价特别高。大概是要当时的这个货币，我不知道怎么换算了，大概是20万元这样，应该是一个天价了。但是徐悲鸿先生就为了自己心，可以说把它视为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藏品，他变卖了所有的家产，就凑齐了20万元要去买。结果呢，这个卖家呢又说临时又增加了一个条件，说你必须再画10张，中国画再给我，我才把这个87神仙卷给你。那徐悲鸿就抱着病，然后连夜画10张作品给了他。最终呢，他得到了这张，对，被他视为悲鸿生命的87神仙卷。也是就在前一阶段，我们众人可以在中央美术学院所看到的这个珍品，对，87神仙卷。 所以就是不管是收藏者，还是说刚才李欣谈到的这本书的作者哈，他算是一个 艺术品商人 啊，商人啊，都在用生命和这些艺术品打交道哈。可能付出的是当年他们所有的财产，或者是绝大部分的财产，就为了一幅画。哦，我不知道有谁有这样的勇气啊？你们有吗？ 像我们这种从事稳定工作的人不太可能， 就是不敢想象啊，真的不敢想，因为这个里面可能还会有风险，就是真是假还不一定，那刚才玉洁谈到的，就是徐悲鸿先生收藏这幅画的经历，确实也打动很多人。他后来有没有也做一些这样的鉴定的工作？ 当然，他拿到画之后呢，他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收藏家，也是一个鉴定家，那他其实对这张画在第一眼的时候有自己的一个预判，后来呢，他也请了比如说书画界的谢志柳先生啊，包括张大千啊，这些有鉴定能力的专家来帮他做鉴定。对，他实际上是有鉴定的，但是学者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答案，究竟是断代在哪一年，是这样。但是他是真迹，就距今有1000多年，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也是吸引这些从业者哈的一个地方，就是它永远有我们值得研究的地方，或者是永远让我们在里面有无尽探索的地方，不管是从艺术上面哈，还是说从它的这个成画的年代上面，还是说其他的领域。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得记个扣啊。这个书里面呢还谈到了一个故事啊，就是这个一个展览啊，经常展的一幅画，突然有一天啊，很多的媒体记者啊都来了啊，都不是搞什么活动，而是说这幅画有可能是假的。大家能想象吗？就比如说某某博物院哈，的一幅画挂了好多年了，突然告诉你这幅画是假的，你会怎么想，是吧？所以很多人都很关心，哎，这幅画到底它是怎么来到这儿的啊？为什么是有人说是假的呢？那如果是假的，真的又在哪里呢？为什么当年会有这样的一些失误呢？还是有人人为的啊，故意的行为呢？ 哎，留给大家啊，到这本书里面去找寻啊。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书呢是三联书店出版的《艺术侦探》。今天节目呢也快结束了哈，最后问二位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现在咱们国内哈一些职业买家，比如说去参加一些书画拍卖会的话哈，会做哪些前期的准备工作？会像作者这么细致认真，那么啊不怕麻烦吗？ 这个请玉洁来回答吧。 嗯，其实现在其实藏家也非常的多啊，种类也比较多。他们一般来讲呢，可能首先是有一定的就是艺术方面的基础知识，然后呢就是他们也会在拍卖之前呢会看拍卖图录，任何一个拍卖公司都会将本期的这个作品集成图录，另外是要看一个预展，就是他要看这个他喜欢的这个作品的这个画面的一个状态是怎么样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对过程。 在书里面我看到作者还在当时的易贝网上看画作呢哈。 这个书的作者还提到，就是你要决定这幅画你要不要买的话，你可以先去看那个预展，在预展的那个空间里面，你可以想象这个作品如果挂在你自己家里面，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如果你觉得很好的话，你就把它买下来。 确实这个时代的变迁哈，看画或者说看作品的方式也在发生一些变化。当时我就在想，哎呀，那回头我也到网上去找找吧，万一能捡个漏呢？ 那说不定了， 说不定哈。谢谢两位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啊，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最后这首《追梦人》送给大家，也送给书里的这些人物。接下来是北广购物，朋友们，明天见。 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寒夜的你那难隐藏的光彩，看我看一眼，把莫让红颜守空枕，青春无悔不死，永远的爱人。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 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欢欢喜喜庆五一，健健康康迎夏季。鲜牌灵芝集团将于4月20日至4月29日隆重开展庆五一特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鲜牌灵芝茶产品，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一盒麦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礼品赠送，请记住优惠。